第二课，早，您好。 Dialogue。 张先生，您早。 早，赵小姐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啊。 很好，谢谢。您好吗？ 我也很好，这是我太太淑芳，这是赵小姐。 张太太您好。您好，赵小姐。珍妮，大卫，你们好。你好，艾美。天气好热啊。 是啊。 你们很忙吗？很忙。你呢？忙不忙？我不太忙。你们去上课吗？ 是啊。再见。 再见。 Vocabulary。一，早，李先生早。 二，赵。 三，小姐，赵小姐您好。 四，张，谁是张先生？ 五，好久不见，王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好，我好忙啊。九，见。 六，啊，天气好冷啊。王先生，您是英国人啊？是啊，我是英国人。 七，很，你很忙吗？ 八，谢谢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 九，也，张先生很忙，张太太也很忙。 十，这，这，这是什么？ 十一，太太，她是我太太。 十二，你们，你们好吗？们，我们，他们。 十三，天气，天气好热啊。 十四，热，你热不热？ 十五，忙，我不太忙。 十六，太，天气太热。 十七，去。 十八，上课。你去上课啊？是啊。 十九，再见，李小姐，再见。Supplementary Vocabulary 二十。冷，你冷不冷？ Syntax practice. 一，我很忙。我不忙。一，赵先生很高，赵太太不高。二，他们很热，我们不热。 张先生不太忙。一，我很热，你不热吗？我不太热。二，王小姐很高，我不太高。 你很忙，我也很忙。天气不冷，也不热。一，他不热，我也不热。二，他很忙，也很累。 二，你热不热？一，李小姐累不累？李小姐不太累。二，赵先生忙不忙？赵先生很忙。三，您好不好？我很好，您呢？